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林丹自传直到世界尽头。林丹是一个普通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始自终自己都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个人。青年时入选八一队，但远远不是那个大家眼中的佼佼者，虽然也能够在一些比赛当中崭露头角，让人眼前一亮，却始终不是那个最厉害的人。林丹有些叛逆，不是那个最听教练话的运动员，甚至入选国家队也是一名插班生。那么林丹是如何成长为超级丹的呢？我们将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进入伦敦奥运年，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林丹能否成功卫冕上。对我来说，拿冠军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有时候我觉得，纠缠于什么比赛拿冠军，纠缠于拿多少个冠军，真的都太傻。而这些想法，在我参加完2012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盛典后，就越发清晰起来。受劳伦斯冠军委员会的邀请，作为本年度最佳男运动员的候选人之一，我有幸前往伦敦参加这次盛典。2月5日凌晨，我们经过近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听说那是伦敦2012年的第一场雪，不少人跟我说那是个好兆头。6个月后的8月5日，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就将在温布利体育馆上演天王战。世界羽坛至今无人能够在奥运会上蝉联男单冠军，所以这一次有与我4年前不一样的使命。但是当我和众多国际体育巨星一起身处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或是在唐宁街10号接受英国首相卡梅伦先生接见时，我知道即便是世界上唯一的羽毛球全满贯，在国际舞台上依然微不足道。当我走上颁奖盛典的红毯，老远就听到一个声音在喊丹哥丹哥，我一看是国际羽联的摄影师在冲我招手。所以真正对我的到来感兴趣的还是羽毛球界以及驻伦敦的中文媒体。在去颁奖盛典之前，我就跟自己说，我代表的不仅是中国，更是羽毛球这项运动。在伦敦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每一年我们中国体育界诞生这么多的新科世界冠军，不只是羽毛球这个项目，但真正有影响或者像劳伦斯的主题运动改变世界改变人生的项目还没有。最主要的是要看这项运动是不是具备很大的魅力，是不是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很喜欢，是不是面向全球具备商业价值。有了这个平台，你才能去展现你的个人魅力，否则就很局限。最终上一年度拿到3项大满贯的网球选手德约科维奇问鼎年度最佳男运动员。颁奖礼上，现场短片首先讲到博尔特是跑得最快的地球人，然后讲到 F1 的速度有多快，讲到德约科维奇能把网球打到多快。当时我好想站上台说，不对，你们都错了，羽毛球才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运动。羽毛球对速度、耐力、爆发力的要求都非常高，是世界上对运动员综合能力要求最高的运动之一。马来西亚的陈文宏打出过421公里的时速，据我所知，他手上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的。2011年，我拿下了5项国际羽联超级系列赛和大奖赛的冠军，以及世锦赛冠军，在羽毛球男子单打领域中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没有人关心羽毛球。我去到那个地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国际性运动。 每年的世界羽坛，中国会瓜分掉很多冠军，剩下的就是韩国、印尼、马来西亚、丹麦。十几年来，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但我觉得，如果这个项目不能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永远都是自己在那玩，自娱自乐，那未来的路将会非常窄，不会受到太大的关注。在劳伦斯的殿堂，中国运动员中，此前只有姚明、刘翔先后荣获过最佳新人奖。在中国，很多人还是把目光放在奥运会上，认为这才是最根本的。为了祖国的荣誉拼搏，在奥运赛场上升起国旗，这都没有错，甚至是非常伟大的一刻，也可能是终生难忘的一刻。但同时，我们也要问，为什么有的运动不需要通过奥运会，依然能够获得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它有这样的魅力，像足球、网球、篮球运动本身的魅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奥运会。而其他一些运动却需要奥运会这样巨大的舞台来展现运动员的价值，只有本质的差别。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有羽毛球运动员，无论男女，能够在劳伦斯的殿堂得到提名，甚至获奖。在 NBA， 是科比、乔丹这样的巨星让一个美国人玩的职业联赛风靡全球，他们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亿万人的心，让 NBA 成为多少青少年梦寐以求的运动殿堂。在湖人队的主场斯台普斯球馆，会有忠实的球迷，祖孙几辈人每年都来买套票，坐在同样的位置观看这支球队的变迁。这样的一种文化是多么令人羡慕。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很多人喜欢足球界的巴萨、网球界的费德勒，都是因为他们把这项运动最精华的、最美妙的部分，通过他们的表现让全世界看到。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国家，更是这项运动。所有人都知道，费德勒是瑞士的，但费德勒打球不会只是为瑞士争光，就像巴萨是西班牙的，他们的头号人物梅西却是阿根廷人。西班牙的本土球员也只是球队的一部分，他们是世界上最棒的豪门俱乐部，有他们独一无二的打法，他们代表着这项运动最先进的水平和最顶尖的魅力，这早就超越了为国争光的水平。而在中国，运动员的终极舞台只能是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没有几年，他们在拿自己的青春当赌注，去赌这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我觉得这太残忍，也太残酷了。竞技体育本身就够残酷了，而要让所有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变得四年才有一次价值，那不是更残忍了吗？所以当我七月踏上伦敦奥运会的羽毛球赛场温布利体育馆时，我不希望只是为了金牌而战。2011年，我在那里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四个世锦赛冠军头衔。那场男单决赛应该算是我和李宗伟交手记录中的经典之一。虽然我们俩人之前曾23次交手，但在世锦赛上相遇还是第一次。当时在2010年世锦赛上8进4负于陶菲克之后，一年来李宗伟战绩惊人，取得了42胜2负，牢牢地占据了世界第一。而一年中仅有的两次输球，就是在亚运会男单决赛和韩国超级赛决赛上输给我。有人说只要越过林丹，李宗伟就能成就霸业，这些话的感觉让人多么熟悉，就像当年他们当年说我与陶菲克一样，英国也是李宗伟的府邸。我们都还记得2011年年初的伯明翰，李宗伟战胜我，首次问鼎全英赛冠军后跪地掩面而泣的那一幕。但是6次参加世锦赛，连续3年排名世界第一的李宗伟却还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个世界冠军。 2011年世锦赛，李宗伟夺冠的心情比我更加迫切。然而我两次挽救赛点，第四次问鼎世锦赛男单冠军，我向世人证明，我不会满足于全满贯，世界羽坛依然在林丹的统治之下，我依然还在不断地刷新历史。那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俩人发挥的最为淋漓尽致的一场比赛，李宗伟也表现得像个巨人，距离世界之间只有差之毫厘，而对我来说，那不过是我的第15个世界冠军。2011年世锦赛时，我夺冠的温布利体育馆正是伦敦奥运羽毛球的比赛场馆，但我不会去暗示自己，那片场地给我带来过多少好运，我只会想到，一年前我和李宗伟在这里奉献了一场最精彩的男子单打决赛，不仅是给自己，也是给对手，最重要的则是给这项运动，给所有到场的球迷，甚至电视机前收看比赛的球迷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已经超出了比赛的胜负本身，我只希望将来还有人会对这场比赛津津乐道，而不再停留于谈论冠军是谁。我更希望伦敦奥运会上的我们依然能够联手献出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然后被写进史册。我时常觉得能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这么好的机遇是我的幸运。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使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要拿世界冠军，最后也拿到了，但是就我来说可能这还不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有些目标需要的是几代人的坚持与努力。是怎样的缘分才会让两个人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很多人都知道我跟信幸芳的爱情几乎贯穿了我的职业生涯，但却不知我从见她的第一眼起就已对她一见钟情。小的时候我跟所有男孩子一样喜欢漂亮女生，无论走到哪儿，肯定是长得最漂亮的女生最先引起男生的注意。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去想过将来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因为总觉得那还离我们很远很远。我和谢杏芳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我还在打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时，有一天我跟队友一起在看台上看比赛，他们就指着远处一个女孩说，哎，你看广东队那个女队员叫谢杏芳。当时阿芳好像还在打双打，她剪着一头利落的短发，我们在看台上一片惊呼，哇，腿好长啊，个子好高啊。因为离得有点远看不大清楚，我们就背地里议论，这应该是打羽毛球的里面长得最漂亮的女生了吧。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谢杏芳这个名字，就是这第一次，我远远地望过去，留下了惊鸿一瞥。很快这件事就淡忘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就觉得那肯定不可能。首先他大我几岁，跟我不是同一批，而且我想人家肯定有男朋友，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女孩子不错啊，很漂亮，仅此而已。然而有缘分的是，老天总是会替你安排好一切。那次比赛后没多久，有一天我们正在福州的铜盘基地训练，我们教练说，今天啊会有中国青年队的运动员过来，他们要在我们这儿备战亚洲青年锦标赛。他说，如果人员不够的话，像林丹啊、吴勇啊这些打得比较好的要过去当陪练啊。那是1998年，我15岁。结果等青年队真到了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他站在队伍中，当时还有龚瑞娜、蔡云、陈宇他们这一批的其他运动员。知道他来了之后也没敢多想，总以为陪练嘛，肯定也是陪男孩子训练，但能再次见到他还是很高兴。哇，谢杏芳居然来我们八一队了，心里暗自欢喜。之后有一天训练结束后站队的时候，也是很偶然的，教练突然宣布，林丹，你今天下午陪谢杏芳打2点到4点的训练。我嘴上哦着，其实心中窃喜， 感觉赚到了。那时候我也没打得多好，但是做个陪练还是可以的，毕竟阿芳是女孩子。整个下午我们俩只是默默的练球捡球，也没有聊天，更别说要电话了。因为训练的时候教练都在，所有队员也在，根本就没机会讲话，而且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手机呢。从我第一次被他秒到到给他当陪练，我心里再也忘不了这个眉清目秀笑起来很温柔的女孩子。这便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暗恋的滋味吧。老天把她带到我面前，却没有告诉我故事该如何继续。等我真正要到谢杏芳的电话，已经是五年后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相约酒吧之后，谢杏芳就这么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没有什么再接触她的机会。虽然2000年我也入选了国家队，可大家都知道我是国家队网开一面才进去的，每天光是担心能不能练好，第二天会不会挨教练骂，就已经够我提心吊胆的了。因为教练本来就不喜欢我这种调皮的运动员。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老是被教练发，我感觉要再练不好，基本上没几个月就要被淘汰打包回福州了，所以我整天活得诚惶诚恐，特别紧张。一直到2003年，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他，但是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他。经过那几年的努力，我开始慢慢占据着男单主力的位置，所以情况就好了很多，说话的声音也大一点了。这时候大家都在一队，都是队友了，都不会觉得比别人矮一头，感觉阿芳也不再那么遥远了，可以很自然地打个招呼聊聊天什么的。直到这时候，老天好像才又重新想起我这个被遗忘的小孩。2003年年底，我们再次来到福建晋江，备战第二年的汤尤杯。我是福建人，跟晋江基地祖昌体育馆的馆长张汉民很熟。我们的宿舍在四楼，他家就住三楼。晋江那地方不大，体育馆所处的位置呢又比较偏僻，出门也不好打车，所以有的时候张汉民就会开着摩托车带着我出去买东西，逛超市什么的。快过年了，队里决定办一台晚会，由大家表演节目，还有抽奖环节。那次谢杏芳抽奖中到一部手机，他的幸运随后也转化成我的幸运。他跟队友说想给他老爸换一部手写的。我听到后就自告奋勇说可以啊，我去帮你换，我找手机店的老板说一下，反正也是新的，大不了贴点钱嘛。他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吧。于是我就又去找詹汉民说，哎，你开摩托车带我出去找家手机店吧。他见我这么积极张罗阿芳的事儿，也就明白了，所以全世界第一个知道我开始追谢杏芳的应该就是张汉民了。换回了手机，我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跟他要电话号码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迈出了一大步，至少不再徘徊在原地了。那时候张哥张汉民老开玩笑叫谢杏芳秋香姐，有的时候比如训练结束或者是星期天，我会跟张哥一起去肯德基买吃的回来。有一天我说走，我们去肯德基打包点吃的吧。买完回来走到三楼，经过他家门口，他说要不要去他家吃晚饭，我说不去了，我给人打包的。张哥就又开玩笑说嘿嘿，给秋香姐的吧。运动员都比较单纯，一开始我也不想表现得特别明显，只是想对得好。慢慢的队友们谁都看得出来我特别照顾谢杏芳，在集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也决定要结束这段暧昧期。于是有一天我给阿芳发短信约她出去吃饭，还特别强调了就我们两个人。哎，没错，我记得呀，还是借的张哥的摩托车。 我们在电影院里呢，经常看到男生开着摩托车载女生出去兜风，女生就靠在男生肩头，好像要义无反顾地跟他走，多浪漫呢！可是以眼前的条件，他浪漫不起来。张哥的摩托车不是特别酷的啊，很中性，男女都能骑的那种，我也不管了。那天我特别开心，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等坐下来，我突然发觉自己紧张的不知该说什么好。反正我知道肯定不能没头没脑的上来就一句我追你吧。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半天。饭吃到一半，我有点开玩笑的问，哎呀，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他说没有啊，怎么了？我说那反正就稍微暗示了一下，又像是开玩笑的，我说我也没有女朋友啊，表面嬉皮笑脸的，其实心里一直在打鼓。现在回想起来，一副屌丝的形象跃然眼前。这顿饭吃完以后，我们的短信联系也频繁起来，我们已经不再是普通队友了。虽说羽毛球对队员恋爱一向比较开明，算得上有人情味儿，可因为年纪轻，还是多少有些忌惮。如果在晋江那次被人撞见，我都不会觉得什么，就是吃个饭而已嘛。可等集训结束回北京后第一次约会时，我是真的紧张了。可结果呢，还真就应了那句话，怕什么来什么。回北京之后啊，我约阿芳出去，他也怕遇见熟人，我们就商量好，我先出门打车停在天坛公寓附近，那儿呢应该是大家不会注意到的地方，然后就叫他走出来上车。我们这边刚上车，叫司机掉头准备去吃饭，平时很少给我打电话的一个队友突然打了个电话，他问你嘛呢？我一听就觉得奇怪呀，心里有鬼。我说没干嘛呀，我在车上啊，准备出去吃饭。他又问你跟谁一起吃饭呢？我一听就傻了，这个人是蔡云，他平时不怎么找我呀，怎么这会儿还问起这个来了？我回答啊，跟队友啊。他在电话里笑了一下说啊，没事没事，你去吃吧啊。我心想完了，我是那种啊没有说谎天赋的人，但我当时并没有告诉谢景芳，我不想他也紧张。从那以后，队里很多人即便不知道我跟谢景芳在一起，也知道我肯定在追谢景芳。爱情很奇妙，让人充满无限的能量。2004年年初的瑞士全英赛，我连夺两站冠军，坐稳了男子单打世界第一。那时我跟阿芳的感情刚刚开始萌芽，媒体们称我们是神雕侠侣，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俩相差3岁的年纪。但是神雕侠侣不好当啊，我们走得很辛苦，并不被外界看好。面对浇下来的一盆盆冷水，我并不在乎别人看好或看坏。虽然我是天秤座，但也算不上优柔寡断的人，我也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说实话，从开始认识这个自己第一眼看到就很喜欢的女孩，一直到谈朋友，甚至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很看好我们，包括队里的教练、媒体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和阿芳有时也会因为外界的看法而不开心。 20年的国家队生涯，20个世界冠军，2枚奥运会金牌，5次世锦赛冠军，汤姆斯杯6次夺冠，苏迪曼杯5次称雄。世界羽联统计，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66次冠军，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即便是在面对盖德、陶菲克、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有他参加的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笑到最后的也一定都是林丹。顾拜旦曾经说过，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不论是初出茅庐的少年时期，还是奥运会的决赛舞台，林丹都在诠释着这句话的含义。